第37集。 周明生组的饭局定在晚上7:30，餐厅地点就在明潭市局的附近。孟昭和陆时琛提前10分钟到达了餐厅，按照包间的号码找过去。 您好，欢迎光临。 推开门，在看清屋内坐着的三个人的时候，惊讶和惊喜的情绪一并涌到了孟昭的大脑。正对门坐着的那个人是周明生，两边分别坐着徐菊和陆承泽。虽然来之前已经对周教授说的两位长辈有所预料，但是在猜测被验证的当下，孟昭还是觉得非常的惊喜。这两位曾经对自己有恩的长辈，并非吴嘉义的帮凶，而是一直都跟自己站在一起。不用再怀疑最不愿意去怀疑的人，这无疑是最好的消息。 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坐。 周老师，徐雪，陆叔。 孟昭一一打了招呼，拉着陆时琛坐下来。见人到齐了，服务生说： 需要酒水吗？ 我身体不行了，承泽这些年也不喝酒，咱们就以茶代酒吧。 周老师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这酒我还是该喝的，不然显得这感谢太没分量。 您好，您的餐点。 小孟啊，这件事儿我得提前先声明一句啊，我帮你可不是因为我们的私交，暗龙这案子啊，我一直都在关注，这群畜生做的事情简直是天理不容。在这件事上，不管被牵扯进来的人是谁，我都会帮，而且为这件事出力的人也不只是我，要不是徐局和承泽来找我帮忙，我不可能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件事，也不可能这么及时的帮你挽回这场舆论战。 孟昭拿起酒瓶给自己的杯子里倒满了，他站起身说： 那我就分别敬三位长辈一杯，您三位都曾经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帮助过我，这次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，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 说完他面向周明生一口气就把酒给喝光了，然后又敬了陆承泽一杯。敬到徐局的时候，徐局手掌向下压了两下，示意他坐下来。 算了吧，你小子什么想法我可是一清二楚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怀疑过我跟吴嘉义是一伙的？ 孟昭笑了两声没说话，徐局用手指隔空朝他点了点。 事情发生以后啊，立刻让你停职，意见很大吧？你那点事儿全都写到脸上了。不过呀，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事情爆出之后，发布会还没结束，我就第一时间联系了上级部门，上级部门的态度也不怎么样，说我们明潭公安其他人难不成都是废物，非要一个有污点的人来做专案组负责人，如果这事儿被人抓住了把柄，那对公安的公信力，对你个人都会有很大影响。而且你小子这脾气啊，我也不是不知道，如果不是第一时间采取强硬的手段，指不定你又给我惹出什么新的乱子，让你不继续参与暗龙事件，断了你和程运、周奇阳他们的联系，也是为了不再给人把柄，不让舆论压力变得更大，否则呀，这场舆论战只会更难打。 您应该当时就告诉我的。 告诉你？哼，那就相当于明着跟你讲我是你的靠山，你还能控制住自己不插手案子吗？舆论的事情只能靠舆论来解决，请周明生教授出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，这次也多亏了陆律师在中间牵线搭桥，才能让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。这节目是陆律师动用人脉关系策划的，提议请周教授出山也是陆律师的主意，我在中间出力最少，你主要还是要感谢他们俩。 谢谢周老师，谢谢陆叔。 除了感谢周教授和陆律师，你是不是还要感谢一个人呢？啊， 屋内一共就5个人，徐局这话意有所指。孟昭看了一眼陆时琛， 对，就是小陆。 盐城这次的事情很严重，要不是陆顾问，你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个未知数。这杯是该敬。 孟昭笑了笑，给自己又斟满了一杯酒。 是该敬一杯。 然后他端起酒杯面向陆时琛，两个人目光相遇，孟昭眼含笑意，把酒杯抬了抬说， 来，这杯敬你。 敬我什么？ 孟昭垂眼思忖片刻，他再一次看向了陆时琛的眼睛。 敬你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。 说完，孟昭端起酒杯，又是一口气把杯内的酒喝光了。等孟昭放下杯子，徐菊摇了摇头继续说， 哎，也是啊，我应该做得更绝一点，盐城那边的案子不该让你参与进去，否则也不至于差点搭进去一条命。 果然，当时跟李局通话的人就是您吧？ 嗨，李局也是一个重情义有正义感的好警察呀，当时跟我沟通完，二话不说就让你参与了案子，他这么做也是要冒着被上级处分的风险，跟那些只会打官腔的官僚比，李局确实是一个铁骨铮铮有担当的汉子。 听徐局提起盐城的事儿，孟昭想了想， 您是不是之前也察觉出我妈的死有问题？ 你母亲的案子我当年私下也查过，从孟静遇害的那一年算起，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吧，私底下我断断续续的调查，但没有找到任何与张林清有关的人或线索。如果仅凭一点猜想就把这件事告诉你，以你的脾气可能会不顾一切的去查孟静的案子，去做一些徒劳的工作，我怕你陷进去，就暂时没跟你说过这件事。但是没想到二十年前没有的证据竟然在今天出现了。如果不是林迈在最近几年良心发现去照顾张林清的母亲，那可能孟静被杀的真相就真的会被彻底掩埋。唉，我们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揪出吴佳怡，让他彻底伏法。我这几天已经布置了人手，对吴佳怡进行了严密的监控，明天你跟我一起去会会吴佳怡，也算是跟他正式宣战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天道轮回，让他知道警方不是那么好惹的。 好。 哎，说到孟静的死，现在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并不是偶然。哎，这件事也怪我，如果当初不是我拜托他帮忙调查盐城的案子，也不会把他牵扯进来。 陆叔，您不要自责，我妈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心里清楚，我相信她并不会后悔帮您这个忙的。如果连警察都放弃了追求真相，那不管是我还是我妈都不敢想象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吴佳怡在作祟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彻底铲除吴佳怡的罪恶根基。 如果以后还需要帮忙，你尽管开口。 陆叔，我妈的死是因为吴佳怡的报复，这件事已经基本能够确定了。我忽然想到，当时你们一家遭遇的那场车祸，会不会也是吴佳怡出于报复心理策划的一场犯罪行动啊？ 陆承泽沉默下来，似乎陷入到沉思之中。片刻之后，他才开口道： 从当时的眼光看，确实看不出任何疑点。出事那天，我的确是疲劳驾驶，但从现在来看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谁也想不到吴佳怡背后会有这么大的势力，但是将近二十年了，唉，证据一定要抓住吴佳怡，从吴佳怡口中得出真相，拜托二位了。 吴佳怡我一定会抓住，不仅是因为我妈的死暗龙的事儿，还因为这几次陆时琛为我以身犯险，我一直觉得对不起您。时琛是您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该让他身处险境。陆叔您放心，我保证将竭尽全力保证时辰的安全，哪怕付出我这条命。 您的菜齐了，请慢用。 几个人聊完重要的事儿，桌上的菜已经上齐了。周明生拿起筷子说，